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86节。这一节亦只有两句，强取强求，好侵好夺。注解里面前面两段好重要，亦好有意义。咩叫强取强求？焚所不当得，而必欲得之，谓之强。份是本份，你本份里面不应该得的，它里面的范围就非常广，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包括在里面了。你不应该得的财富你一定要得到，不应该得到的地位你亦一定要夺得，这些都叫强，凡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其实它符不符合因果的道理，绝对不符合。如果这种事情是真的，命里没有的，我一定要得到，真的会得到了，因果定律就被推翻了。不单止佛法跟我们讲，世出世间的圣言，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，无一不是阐扬因果的真理。换句话说，你本分不应该得的，你而家勉强一定要得到，你真的得到啦，仲系你命里有嘅。换句话讲，所谓焚所不当得，系你现前。换句话讲，譬如话财富，财富你命里面有，不是你现前得到的，亦即是说时节因缘未成熟，你偏偏在这个时候争取你得到了。你所得的财富可能是十年之后、二十年之后、三十年之后你会得到，你现在不过提前拿到的，仍然是命里有的。所以谚语有所谓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强求亦强求唔到嘅。世间自古以嚟，中国外国强求嘅人太多太多啦。如果100个强求嘅人，100个人都得到，咁似乎係有道理。100个强求嘅人真正能得到嘅一两个咋，可见得唔係真嘅。我哋从呢个地方好冷静咁去观察 了凡四训里面同我哋讲得好清楚，对因果嘅道理、因果报应嘅事实真相讲得好透彻，举咗好多好多例子。我哋应该将佢参透，然后希求嘅嗰个念头自然就熄咗，就冇啦。呢个系强嘅意思，勉强嘅意思。底下又讲，以人共我若取，以我干人若求。人哋供养我嘅系取，我求助于人就系求，都唔可以勉强。佛法同我哋讲嘅随缘随分，呢个系真正明理嘅人。话以诡计暗取若侵，以势明取若夺，而此得来自难消受，将必并其本有者而失之矣。呢句话讲得真实不虚。用你嘅阴谋、诡诈、欺骗而得到嘅呢种系侵，侵略人，以你嘅势力、你嘅权力、你嘅地位，明目张胆夺取嘅。呢啲事古今中外，尤其是现代嘅社会，几乎成为普遍嘅风气。能强取强求，能侵犯人哋、夺取人哋，社会上尊之为英雄好汉，大家都佩服佢好嘢，佢有办法。谂唔到你夺取嚟嘅系一时，你能享受几日，祸患就喺后面。我哋睇到嘅后患系你犯罪啦，你被判刑，在佛法里面讲，这种是延报。延报完之后还有后报。延报佛法里面用个比喻叫花报，好似开花，花开后面有结果，果报。那些人在花报里面，我们看到的非常不好，但是世间人不知道警惕，果报都在三途，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人老实讲迷惑颠倒， 不知道因果之可畏。跟住佢呢度举咗好多好多公案，我哋一般人讲嘅古仔，第一条郑宣曰：如观前之为物，人所共爱，世所必争。祸患无穷啊，唔使好高深嘅学问，亦唔使好广嘅见识，只要我哋冷静去观察，都喺我哋眼前。中国人造字，古人造的文字，文字含有高度的智慧。你看钱，钱是会意，在六书里面它属于会意，你细心睇下佢系咩意思？呢一边系金金钱，嗰一边系歌，歌系武器，唔系一个歌，两个喺度相争就叫钱。换句话讲，钱嘅意思就系为咗财富而斗争。你话嗰样嘢几可怕呢？所以古人做嗰个就叫你睇到嗰个字，你就知道快啲远离避开，佢系祸害啊！唔系好嘢，就算喺我哋佛门同修之中，有啲人虽然学佛啦，名利仲未放下，兄弟姊妹仲为咗财产、为咗遗产上法庭，六亲不认，只认得钱。实际上钱他亦未真正认识，他真正认识他就不争，他就放下了。所以想想那样东西几可怕呢？我们中国古代的老祖宗有智慧，真有学问，遗留给后世子孙真正的财产是智慧，是经验教训，表现在文字符号之中，令你看到你就觉悟，你就体会到，你就懂得怎样生活，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先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印祖、印光大师观察现代世间人缺少智慧，那些智慧符号摆在面前， 睇唔出佢嘅意思。所以仍然迷惑颠倒，想错咗，做错咗，结果系唔善嘅，结果系悲哀嘅。于是极力提倡因果教育，他用了凡四训、感应篇、安世全书，用这三种书做教材，教导初学。了凡四训是教我们认识因果道理和事实真相，感应篇帮助我们辨别是非邪正，令我们有一个断恶修善的标准。先教我们立足在人天道，不至于堕落三途。这种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实慈悲的教诲。然后再进一步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安世全书世间人沉迷在杀生好色上，口腹的欲望没办法克服，贪食一切众生肉，感召嚟世间嘅刀兵劫，我哋而家讲战争、人祸，从边度嚟嘅？从杀生食肉嚟嘅。所以佛劝人唔食众生肉。如果你话冇肉食，我哋身体得嘅营养唔够。各位琴日睇到许哲居士，佢琴日皈依嘅。101岁啦，一生素食，佢属于叫胎女素，一出世闻到熏香佢就呕，佢有强烈嘅反应，所以一生素食。 中年以后，生活越来越简单。昨日你们听他自己讲，他一日吃一餐，就是生菜。生菜煮一煮，炒一炒，不好吗？太麻烦了，浪费很多时间。所以生活越简单越好。我以前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三十几岁先开始学佛，他学佛没几耐就素食，而且亦是一日食一餐。他同许居士不一样，他吃的不是生菜，是煮熟的。他生活非常简单，他有个煲仔，有病的，有病的煲仔，煲碗都是一个。为什么？悭事，要洗一次洗完了，煲碗就通通洗干净了。他是山东人，喜欢面食，所以生菜煮面一餐十分钟就够了，不浪费时间。我在台中看到他那种生活方式，我就学习了。我在台中住十年，其中有五年时间，我学李老师的生活方式，一日吃一餐，我亦买了个有病的煲仔。我煮一餐饭需要几长时间？五分钟，五分钟水就煮滚了。面我哋都好鍾意食，大陆叫挂面，台湾叫面线，好细条，营养好，摆入滚水道一滚，然后就熄火，菜亦唔使切，择断之后摆入去，盖冚好，五分钟佢就炆好啦，所以好悭火。一餐十分钟就解决啦。我哋睇到嗰位许哲居士，佢比我哋更简单。佢完全食生嘅，我哋细心一睇，佢屋企有冇厨房？有，厨房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就知道佢嗰间厨房大概煲水嘅。人哋到101岁。你哋大家昨日睇到佢身体好似年轻人，所以佢同人介绍，佢话我系101岁嘅年轻人。昨日请佢表演打坐，你睇佢双盘动作几快，坐嘅姿势几标准，喺讲堂里面 唔多方便，冇要求打几个关斗俾大家睇下。你睇人哋耳目聪明，睇报纸睇咁细嘅字，唔使戴眼镜，非常中意睇书，时时睇书睇到两三点。唔记得瞓觉时间，佢瞓得好少。工作量绝唔输俾而家任何一个年轻人，每日仲要到处奔波照顾嗰啲病人、穷苦嘅人，帮助佢哋。一般人去见佢要预先约时间，唔约时间唔知佢去咗边度做事啦。由此可知，我哋平时所讲嘅健康维生素喺佢全系假嘅，佢冇呢种概念。佢一餐食生菜，又盐酱醋通通冇，佢都唔食，糖亦唔食，几十年如一日啊！我哋一般人身体缺少呢样缺少嗰样，咁身体会产生毛病。人哋乜嘢都唔要，身体咁健康。我哋如果唔食盐唔食油，马上问题就嚟啦。佢可以唔要，咁系咩嘅道理？佛法里头有依据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心里想我冇食盐，恐怕身体发软，身体就软啦，就唔得啦。从心想生啊嘛。佢心地清净，乜嘢都唔想，所以人哋嗰个身体完全回归到大自然。我哋唔食油、唔食盐、唔食糖，嗰个身体养分就缺乏好多，咁就有病啦，身体就唔健康。你细心睇下牛羊。牛羊日日食青草，佢食乜嘢油啊？佢亦冇食糖，佢亦冇食盐，佢身体好健康。从呢个地方证明，佛所讲嘅一切法从心想生系绝对正确嘅。我哋一日到黑胡思乱想，所以将呢个身体搞坏咗，想嘅时间太耐啦，养成习惯，变成习气，稍微缺乏啲，嗰个身体一检查毛病就出嚟啦。但系可以回头，只要你有决心。慢慢改变我哋嘅生活习惯，改变我哋错误嘅认知，恢复到自然，身体自然就健康长寿。所以我睇佢，我对佛家讲嘅富贵嘅意思了解得更深入、更透彻啦。好多人 对富贵这两个字的认识不清楚，狭义的解释。所以讲到佛家的富贵，大家都摇头。但是现在讲佛家富贵，大家仲能相信。为什么？出家人都很富有，他住的是宫殿房屋，比一般人好。但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富贵从哪里讲起？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日日出去托钵，那个富贵我们怎么讲法？看到许哲居士，我们明白了，富是你的物质生活不缺乏，一日食一餐够了，不缺乏就是富足，富是知足，贵是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，未必要有地位，未必要有权势，大家都尊重你，咁就係贵啦。唔单止大众尊敬，千年万世，只要提到你嗰个人，人人都尊敬，呢种係真正嘅富贵。帝王将相比唔上嘅，冇办法同你比。呢一啲係宇宙人生嘅大道理，我哋要细心去参究。明白啦，要认真努力学习。要将竞争的念头化解，欲望不单止要降低，融化了，没了。昨日看到许哲居士，他的欲望没了。昨日我们讲四十八愿，讲到不贪计身愿，好相应。我执放下了，我执放下了，最低限度正衰陀缓果，衰陀缓是位不退，绝对不会退到凡夫位，三不退里头他得到位不退，所以他相信老天亦会保佑他，他有这种信心。我们要有信心，佛菩萨会保佑我们。如果你我没有放下，佛菩萨想保佑你亦无能为力。为什么不相应？必须破我执，和佛菩萨先有一条管道相通，先能得感应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身是什么？我昨天讲得很清楚，身是工具，不是我。是我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，将它当工具对待，不要将它当做我。我是什么？虚空法界是我，一切众生是我。我用这个工具来成就我，来服务我，那就对了。 好，今日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